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泪会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， 舍不得 ，Oh my love， 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，等我回来。 听到郭富城的《等我回来》。那十一黄金周马上就来了，出去玩的你这几天一定在准备出行的物品，可皮箱却那么大一点，什么却都想带，充电宝、烘干晾衣架、自拍器，真是一样都少不了。那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旅行时都有哪些必带的神器吗？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说一说你旅行时必带的神器，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，门票有限，先到先得。继续听到彭佳慧《旧梦》。

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。门山里一块斑驳的木板。 罗大佑《鹿港小镇》送给大家。曾被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誉为运动的诗的花样滑冰，舞蹈与音乐完美结合，风靡世界。如今呢，再次来到中国，顶级世界冠军领衔，各大奖赛冠军助阵，看点十足，绝对豪华，不容错过。2017年的11月3号至5号，与您相约在首都体育馆，共同参加这场难忘的冰雪盛宴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。那接下来是给大家发福利的时间，只要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，留言回复你最喜欢的歌曲，就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。从9月23号到10月22号，尽享菊花盛宴、卡通花车游、歌舞表演和美食活动等等。那赶快发送你最喜欢的歌曲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抢票去世界花卉大观园，赏奇花异草，释放压力，尽情狂欢。

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，